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常华的散文《我和妙峰山的几十年深缘》。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晚溪，夹溪居人。 身为北京人，当知家乡事。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通过常华的散文《我和妙峰山的几十年深缘》，一起走进京西名山妙峰山去看一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金顶妙峰山娘娘庙里，有一块中国民俗界于2005年所立的中国民俗考察纪念碑，碑扬上镌刻着圆圆两个大字。圆指中国现代民俗学界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野外考察活动是在妙峰山，这里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之源。圆字代表着世人与妙峰山的情缘，一种不解之缘，这种深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未来幸福的期盼，是一种浓重的吉祥文化。说起我与妙峰山结缘，要从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于北京47中学，我们学校是西山脚下的一所寄宿制中学，因三面环山，所以所在地也称环古园。说起环古园，就不能不提到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著名教育家李时增先生。1923年李时增先生选中西郊旧风之路的北安河环古园，经多方筹资购置民房70间，将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迁至此处，正式定名中法大学附中，并将环古园改名环古园，寓意废皇权之威，还自然之美，倡导学生遵循自然，崇尚科学。解放后，中法大学附中改为重工业部子弟学校，1953年划归北京市教育局，正式定名为北京市第47中学。在阳台山墨绿色的山脊下面，隐约可以看见几幢残破的房屋，几块突兀的巨石和傲立的大松树，那就是旧峰。旧峰脚下有一片翠绿的平地，那就是环古园。在妙峰山的古乡道边，浓郁的松柏林中，那几块巨大的台地上有美丽的丁香院、白松院、苹果院，那座大石墙里的鹿院已经经历了百年的沧桑。金山的泉水在校门口的大石桥下哗哗地流淌着，有谁知道那座大石桥和眼前图书馆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的繁荣岁月。松林里山风拂面，涛声阵阵，鸟语嬉嬉，难得的一片风水宝地。有这样的历史和环境，北京47中学在京城的中学排名中一直是名列前茅的。站在大石桥上，仰面就是翠绿的大山，旧峰和金山像两颗明珠镶嵌其中。学校的周边有几座很大的园林，那是清朝咸丰年间一些有钱的太监 为自己建造的消夏和养老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叫享堂庙，建于1859年，传说名字是慈禧太后赏赐的。大石桥边是去妙峰山的大道，当年慈禧太后到妙峰山进过香，行宫就设在享堂。妙峰山金顶娘娘庙闻名遐迩，据说那里的娘娘消灾去病最灵验，送子增福有求必应，于是许多人不远百里千里翻山越岭朝山进香。从京城到妙峰山有山前山后几条路，过石景山由模式口出关是山后路，经三家店军庄由扎里进山，一路爬升到海拔1291米的妙峰山。山前的进香大道有三条，北道、中北道、中道，都分布在47中学南北。大门口石桥边的那条路是其中最大的一条，中北道。沿石阶上山，路边有几处废墟，有的曾是茶棚，有的曾是别墅。在半山腰有一处参天古松和银杏树的平台，那就是西山八大水院之一的金水院，也就是金山寺。金山的清泉不知流淌了多少年，47中学的全部用水都是来自金山。曾记得同学们数次扛着水泥、砖头和陶瓷管子，在山坡上把破旧的管子刨出，更换新输水管，替换下来的旧陶瓷管道里塞满了草根和泥沙，证明着这些输水管道的历史。 有一年初夏时节，我们正在上语文课，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铃声，紧接着有一股股玫瑰香气飘进窗内，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出去。但见窗外面从山上下来了一对小毛驴，共有七八头，每头毛驴身上都驮着两个麻包，从扎口处可以看见里面都是新鲜的玫瑰花瓣。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看见这些自然稀奇，叽叽喳喳开始耳语起来。这时语文姜老师知道课是上不下去了，干脆就停了下来。大家的眼睛都望着窗外，只见每头毛驴的脖子上都挂着铜铃铛，赶驴的人一边窝窝地吆喝着，一边系着烟袋，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直到这对毛驴驼队悠悠然地从教室前面的山坡下去后，大家的注意力才又回到教室中来。于是姜老师就是给我们讲起了妙峰山的玫瑰。从我们学校翻过山去，山里面就是妙峰山娘娘庙，山上盛产玫瑰花，有一条山谷里种满了玫瑰，因此叫玫瑰谷。那里的玫瑰花非常好看，花瓣厚，味香，是加工香料的好材料。用玫瑰花加工的玫瑰油比黄金还贵。老师还跟我们说，从学校到妙峰山要走40里路。从老师的介绍，再从妙峰山、玫瑰谷这两个好听的地名，在我的印象里，总是将玫瑰谷童话报上的异域风景联想到一起。那时就觉得玫瑰谷真是一个既遥远美丽又神秘的地方，是一个令我向往的世外桃源。什么时候能去一睹它的芳容呢？秋天到了，机会也来了。同学们听说妙峰山上红果树成林，散落的红果遍地，没人要，我们决定结伴前往捡红果。头一天各自在食堂多买了几个馒头咸菜，第二天早上3-4点钟，四个同学就一道出发了。我们走的正是当年古老的乡道，两旁古木参天，一路上不时可以听到不知名的鸟儿的啼鸣。大家兴奋无比又神色紧张，大概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天蒙蒙亮的情况下又走了一两个小时，才走到了妙峰山脚下的涧沟村。这时天已大亮，从村里到妙峰山上的娘娘庙大约还有4里路，也可能是不经常走这么远的路，最后这一段路觉得非常累，有的同学干脆躺在大石头上想睡一觉。终于爬上山顶，娘娘庙虽已成了一片废墟，但还能看到一些旧庙的遗物。在这里碰到一位姓赵的放羊老人，他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前，妙峰山的香火非常旺盛，京津一带还有福建广东的人都到这儿来进香。庙中娘娘有治病的，有保母子平安的， 香火最盛的是送子娘娘，尽管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还是有人在旧址上磕头进香。金沟村的农民说，妙峰山有三大特产，玫瑰、红果、核桃，其中玫瑰花是国内最好的，每年天津食品公司都要来人收购。制作出口的玫瑰露酒，每斤玫瑰花可卖4元钱，每亩花的产量是400-500斤。听说有的花农施农加肥多，花朵非常大，产量也高，每亩能收入2-3千元。在采摘季节，农民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摘花，花多的时候要摘到中午，一般每户一天能摘40-50斤。玫瑰的枝干上长满了刺，因此采摘玫瑰花是个很辛苦的活。建沟村东有一大片红果树林，当年红果价格低廉，加上交通运输不便，所以村民不大看重这些东西，往往是有的就任其烂在地里。这倒便宜了我们这些穷学生，每个人都吃够了，再把书包装得鼓鼓的，满载而归。过去北安河是妙峰山与外界联系最方便的一条通道，建沟村的生活日用品都要从北安河采购，而这条古乡道正是从前人们去妙峰山进香的主要道路，称为中北路。另外还有北道、中道、中南道和南道等几条道路。古老的乡道一年四季景色优美，春季桃李漫山遍野，梨花、野丁香、槐花等陆续开放，还有一种类似杜鹃的花。六月初是妙峰山玫瑰开放的季节，香气弥漫山谷，秋季则是红果、核桃的成熟季节，到处都是火红一片。下山的路上随处可以听到啄木鸟啄木的声音，还有野鸡的鸣叫声，时常也能看见野鸡从路边的草丛中突然扑棱棱地飞起来。 好了，长华的散文《我和妙峰山的几十年深缘》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如果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同一个很有内涵的地方，积累起来就会加深对这个地方的认识，并且见证它的变迁。长华对于妙峰山就是这样，建议大家都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每年去一次，必会有所收获的。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晚溪嘉溪居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牧所作的一首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晚溪，嘉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谷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音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诗人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年轻时才华横溢，尤其精通经史和治乱之道，